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 头， 下午1:00，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 20世纪初，科学家们为人类揭开了原子的秘密。短短几十年，小小原子核所释放的巨。中国的第一次核爆试验是时至今日，核早已不等同于核武器，在我国它的应用已经渗透到能源、医学、工业、农业、考古等诸多领域。这一切与一位叫钱三强的科学家息息相关，他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开拓和引领了我国核科学的发展，农业、考古等诸多领域。这一切与一位叫钱三强的科学家息息相关，他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开拓和引领了我国核科学的发展。上海港码头，一位年轻人提着行李登上开往法国的轮船。就在10天前，77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父亲因为忧愤国事病情加重。老爱，这幅字是4年前父亲送给他的，那时他刚刚考入清华大学。使得清华大学早年的格局协助之下，物理系云集了一大批名师，是国内物理学研究的重镇，是原子科学发展的巅峰时期。钱三强考入清华物理系的那一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发现了中子人工放射性，为察觉原子核的改变提供了灵敏的手段。天才的科学家们不断地更新着人类对物质结构的基本认识，在那个仿佛只有原子核物理才是科学的时代，清华物理系的老师们不断地将国际最前沿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学生。身在其中的钱三强被原子世界的神奇和奥秘深深地吸引，那时他还不会想到自己未来会置身于国际一流的实验室中，成为世界核物理学家中的一员。清华4年是钱三强确定人生方向的关键时期，不过它却不是钱三强最初的选择。1929年，钱三强中学毕业时，关于考什么大学他还没拿定主意，父亲一向尊重子女的选择，让他自己做主，学想学的专业。一天，钱三强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小册子，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建国方略》，书中关于国家建设的6大实业计划让16岁的钱三强激动不已。他立志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投身国家建设。 这6个计划就是在中国啊， 要大型的港口建设、铁路建设，还有开设机械厂。这样他一想呢，那么工程师是最主要的，电机工程是最主要的。 投身国家建设是钱三强早已立下的志向。然而当他兴冲冲地将自己的决定告诉父亲时，父亲虽没有反对，但给了他一个重要的提醒。上海交大用的是英文课本，而钱三强中学学的是法文，将来能否跟得上呢？父亲的提醒让钱三强一下子从激动人心的憧憬里回到了现实中。怎么办？是坚持自己的选择，还是改换学校和专业？父亲依然让钱三强自己做决定。钱三强和几个同学商量之后，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先到北大读预科，等英语水平提高后再考上海交大。不过人生总有各种偶然的际遇和机缘，尤其是在青年时代，不期然的巧合没准就改变了人生的初衷和志趣。钱三强在北大预科班学习时，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名教授经常到北大来兼课，其中有一位老师的课让钱三强最感兴趣。这位老师与众不同，他没有夹着书包来上课，而是拿着几张纸、几根绳子和几节废电池，在讲台上给同学们做简单的实验，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如简谐振动和共振现象讲得非常清楚。这位老师就是日后对钱三强影响极大的吴有训教授。老师精彩的讲解让钱三强的兴趣逐渐从电机工程转向物理学，他决定重新报考清华物理系。不过做这个决定对钱三强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当时他已经在北大读了三年，如果转考清华，那就意味着放弃这三年的学历，从头开始。 钱三强就这么个个性，所以他父亲啊，为什么就是老说他是属牛的孩子？他是贵祖年出生的，丑就属牛。一般的学生来讲啊，我在这儿北大读了三年，我放弃这个三年学历到清华重读一年级，这是别人不可想象。他就是唯独的一例，他就认准了我要上清华，而且要上清华物理系。 对于钱三强的这个决定，父亲依然没有干预，只是在他考取清华物理系不久，父亲专门写了一幅字送给他，从牛到爱。一开始钱三强并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父亲解释说，写这几个字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儿，二是要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钱三强并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父亲解释说，写这几个字寓意有二，一是勉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子牛劲儿，二是要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钱三强明白，崇尚科学与民主的父亲将他的殷殷期望都写在了这四个字里，从此这幅字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1932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入28名学生，在这批优秀的学生中，钱三强的学习成绩并非特别拔尖，但他性格开朗，爱好广泛，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给同班的同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看书的这本领比我们强，比我强。 他喜欢各方面的书都看，那么有些知识上面呢，好像很开阔。 他推荐我了，又怎么了？他 在老同学的眼里，钱三强眼界开阔，气宇不凡，而且是学校的运动健将。这张照片就是1935年他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北平高校乒乓球表演赛获奖时的留影。热爱运动是钱三强从小养成的习惯，不过那时他的名字并不叫钱三强，而是钱炳琼。钱三强的父亲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在给子女取名字时，他按古音韵中的东字韵，为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炳雄、炳琼、炳冲。钱三强排行老二，名为钱炳琼。1913年出生的钱炳琼，生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转型的时代。在他4-5岁时，身兼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大教授的父亲钱玄同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他与陈独秀、胡适等一起出任《新青年》杂志的轮流编辑。在那个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钱玄同坚持语文改革，提倡白话文，崇尚科学与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家庭氛围中，钱炳琼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这里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大街的北京市第27中学。这所规模不大的中学是钱三强的母校，他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至今已有96年的历史了。 27中原名是孔德学校，是1917年蔡元培先生当北大校长的时候创办的一所新式的学校。因为他蔡元培先生留法期间非常推崇法国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他的教育思想，那么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叫孔德学校，是全国最早实行男女合校、男女合班教学的学校，并且自编教材用白话文教学。在这儿任教的老师也基本都是北大的教授。钱三强先生原名钱炳琼，他的学生时代，他的小学、中学就是在孔德学校度过的。 钱炳琼从小喜欢运动，在孔德学校他不仅是乒乓球队的主力，而且是山猫篮球队的主力后卫，防守和进攻都非常出色。在球队中，他与担任中锋的好友周峰一配合默契，多次在校际比赛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身体强壮，好友周峰一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三强。有一天，一位同学给钱炳琼写信，抬头称呼用的就是三强。不巧，这封信被父亲钱玄同看到了，他思索再三，认为自己虽然倡导新文化，反对复古，但给子女取的名字却有悖于此，叫起来并不上口。于是他将炳琼叫到书房，对他说，依我看，三强意思不错，可解释为德智体三方面都争取进步，你是否愿意把名字改为三强？钱炳琼本来就觉得名字中的琼字写起来不好看，既然父亲同意他改名，他马上就认同了父亲的意见。从此钱炳琼改名为钱三强。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物理系的学生经过逐级淘汰，最后只剩下了10人。除钱三强之外，还包括日后成为我国著名光学家的王大珩、核物理学家何泽慧、经济学家余光远等。七 清华园内的生活是安宁平静的，但在校园外，日军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将魔爪伸向了华北，北平岌岌可危，国家已在风雨飘摇之中。那时钱三强的同班同学，有的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的被老师推荐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署参与军工研制。当时钱三强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南京的兵工署，另一个是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一向不干预子女人生选择的钱玄同，此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钱三强啊，他自己介绍的两个去向的时候啊，他有种流露，他说兵工署呢，有同学说兵工署呢这个有机会，就是提拔的机会多，待遇比较高。北平物理研究院研究室对物理研究所呢，就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默默无闻的，就等于就是说在钱三强这个两边权衡的这个地方啊，钱玄同微微的加了一点砝码，给他偏重这方面，就既然你是选择物理，那你就学物理呗。 钱玄同认为，人的志趣不能因为一时的高薪待遇和升迁机会而改变。钱三强听了父亲的建议，选择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老师吴有训为此专门写信，将他推荐给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正是父亲钱玄同这一次主动的引导，为23岁的钱三强指明了人生的方向。位于北京市东皇城根的科学出版社，当年就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在地。钱三强工作后做的第一个课题是带状光谱的分析和测量，他在清华训练出的扎实的实验动手能力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给所长严济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济慈先生找到钱三强，问他是否学过法文。钱三强谦逊地回答，中学时学过，后来都忘了。严先生顺手拿来一本法文文献，让钱三强念念，之后叮嘱他要把法文再提高一步，多看法文文献，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此时钱三强并没想到，这位早年留学法国的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为他的下一步深造做着打算。没过多久，严济慈就告诉了钱三强一个好消息。 1937年年初，严济慈就告诉他，我建议你参加赴法考试，考雷学名额。 雷学是当时物理学研究最前沿的领域，如果能通过中法教育基金会的考试，将有机会赴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准备，钱三强终于不负老师的期望，考取了当年唯一的一名雷学名额。就在钱三强整理行装准备启程出国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个时候，到底该不该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受苦受难的父母兄弟呢？一向果断执着的钱三强开始动摇出国留学的念头。 钱三强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要讲到他的一个根上，爱国这一点啊，在他的灵魂深处是根深蒂固。这里面讲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的影响，第二个原因是那一个多艰的年代发生的这个七七事变呢， 国家都将来成王都很成问题，我这个时候能走吗？说他犹豫了。 就在钱三强犹豫的时候，家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本患有高血压的父亲，因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深受刺激，一夜之间病情加重，血压急剧升高。家国罹难，钱三强准备放弃这个留学的机会。知子莫若父，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父亲钱宣同察觉到了儿子的心思，他忍着病痛劝导钱三强不要放弃。 他就找他谈话，说是你呀，一个男子汉进优是应该的，必须要有远虑。你想一想，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不就是我们中国落后吗？我们中国的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所以你千万不能打退堂鼓，要坚持去。 病中的父亲对钱三强说的这番话，终于坚定了他出国留学的决心。临行前，钱三强将父亲送给他的这幅字《从牛到爱》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随身携带的行李箱。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想得到过了，狼狈沉默放空，泪光后加心痛。我不能跟朋友说你做的事，让他们觉得你是坏的。你怎么变得让是你了，欺骗自私辩驳，嘴角一身冷漠，我强忍爱流血了，但承受不了愿望的痛。你的心变了，还说

房东太太还在家里找到了当年钱三强签的租房合同。对钱三强来说，漠东是个难忘的地方。68年前，正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事，让他的人生展开了新的一页。194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钱三强住所的门铃声突然响起。开门后，他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口的竟是9年未见的清华物理系老同学何泽慧。当年清华一别，钱三强来到巴黎，何泽慧则去了德国柏林。印象中清秀羞涩的何泽慧，如今已出落得大方成熟。老同学的到来，让钱三强感到意外而惊喜。多年未见的他们，终于能坐下来一起聊聊这些年在国外的生活。1937年8月，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钱三强终于来到了他向往的巴黎。老师严济慈当时正好在巴黎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师生二人在巴黎见面后，严先生就告诉了钱三强一个好消息，他的论文将由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亲自指导。不久，他带着钱三强一起去拜访了著名的小居里夫人。这里是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皮埃尔·玛丽·居里街，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就在这条以居里夫妇名字命名的街道上。 This is Marie Curie's office. It was also used by Irène Curie for 10 years and also Frédéric Joliot. And of course, Mr. Chen Sanxiang came here to meet Madame Joliot Curie. 居里实验室的第一层如今已变为居里博物馆。这些展品向游客展示着这个实验室辉煌的科学成就和光荣历史。钱三强来到这里时，实验室有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共同主持，人们习惯地叫他们小居里夫妇。这间办公室如今依然保持着原样。1937年9月，钱三强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导师小居里夫人。 This is the original document made by Mr. Chen Sanxiang, and it was dedicated to the master's professor Joliot Curie by Mr. Chen Sanxiang, and it was 23 of November in 1946. Mr. Joliot, 居里博物馆现在仍珍藏着与钱三强有关的各种资料，既有他在这里学习和工作的成果，也有他回国后寄给导师的信件和照片。钱三强进入居里实验室时，小居里夫妇因为发现人工放射性而刚刚获得诺贝尔奖。那里的工作氛围与小居里夫妇的气质一样，简朴而严谨。虽然当时钱三强只是一位刚进入核科学研究大门的青年学生，但很快他就得到了导师小居里夫人的赏识。 他学物理，他不满足于物理，他要学放射化学。那么居里实验室的好多人呢就不理解，钱三强就讲，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 我回国以后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放射员我要不做，谁来帮我做？所以我必须得什么都学会才行。 钱三强的勤奋和认真，加上他在清华大学练就的高超的动手能力，让他成为实验室里非常受欢迎的人。小居里夫人还特别将钱三强介绍给正在法兰西学院筹建核化学实验室的约里奥先生，并说明钱三强的博士论文将破例由他和约里奥先生共同指导。1938年的一天，小居里夫人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个特别的报告。她说：“今天我讲的东西，开始你们都能懂得，但后来可能大家都不懂。报告结束时，你们大概和我一样糊涂。照道理讲，应该是什么元素，可实际上就不是。”此时小居里夫人刚做完用中子轰机油的实验，实验结果让她非常困惑。这个报告让讲台下的钱三强印象极为深刻，因为事实上此时小居里夫人距离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只有一步之遥了。小居里夫人的实验报告发表之后不久，身在瑞典的德国女物理学家梅特纳和助手弗利许讨论后，终于对实验结果做出了正确的解释。原来用中子轰击铀之后，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他们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将这个新现象叫做原子核裂变。原子核裂变的发现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让小小原子核瞬间释放出巨大能量成为可能。在这段原子科学沸腾的岁月里，身在居里实验室的钱三强不仅见证了核裂变发现的全过程，而且他还与导师小居里夫人一起合作，进一步验证了核裂变现象。在这段充实而又充满挑战的日子里，导师小居里夫妇不仅带领钱三强进入了核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而且在工作之余，他们让孤身一人在异国求学的钱三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这里是位于巴黎近郊的苏镇，小居里夫妇当年就住在这一栋房子里。 J'étais alors, lorsque j'ai connu le professeur Tienne, nous disions Tienne tout court. Je devais avoir 8-9 ans, donc j'étais un tout jeune enfant. Et pour moi, quand Tienne venait le dimanche après-midi, comme ce dimanche à Sceaux, c'était toujours une très grande joie. 每周日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的聚会，是钱三强倍感温馨和快乐的时光。不过这短暂的温馨时光却让钱三强更加思念身在战火中的父母兄弟。1939年，父亲钱玄同因为忧愤国事而去世。悲痛之余，钱三强更加紧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进度，他想尽快完成学业，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回到家人身边。1940年4月，在完成了所有工作之后，钱三强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然而就在他为回国做着最后的准备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军开始疯狂地进攻法国， 眼看巴黎就要沦陷，此时回国已经不可能了。钱三强只好在老师约里奥的帮助下留在实验室工作，共度难关。 Après, pendant la guerre, il est venu beaucoup plus souvent. Et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il était très proche de mes parents. Très proche et qu'il était à la fois leur élève, mais en même temps que mes parents avaient très grande confiance en lui. 在二战阴云的笼罩下，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导师小居里夫妇都给了钱三强极大的支持。转眼钱三强已在法国待了六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成长为能独立工作的青年科研人员。可是除了工作之外，一个人在异乡的生活难免孤独寂寞。1943年，钱三强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短信，发信人是清华物理系的老同学何泽慧。 他就希望钱三强帮他转达一下，如果说他有机会给国内写信转达一下，就告诉我平安，因为他没法给外边寄信，他只能给巴黎寄信。 这封信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因为当时二战尚未结束，德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不仅不能封口，而且不能超过25个单词。这封短信是自清华毕业后何泽慧第一次与钱三强通信联系，而两人之间的美好姻缘也正是从这封信开始的。写这封信时，何泽慧身处德国一座古老的小城海德堡，在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师从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波特教授。随着二战接近尾声，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通信更加频繁，互相之间的了解和感情也在逐渐加深。 你好不好，祝你好不好，就是够了25次，我挺好，你放心好了，是这是。 1945年，二战终于结束，世界从一场噩梦中醒来，钱三强与何泽慧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也开花结果。这封信是1945年9月10日，钱三强写给何泽慧的姐姐何怡珍女士的。因为工作范围相同，及互相认识的清楚，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有机会时带向堂上报告。很快钱三强就得到了何泽慧父亲的认可，两人正式确立恋爱关系。1945年12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何泽慧一个人拎着小箱子坐火车来到钱三强位于巴黎近郊莫东的寓所。因为事先没有告知，何泽慧的到来给了钱三强一个莫大的惊喜。他带着何泽慧游览古老的巴黎城，虽然战后的巴黎依然伤痕累累，但在两个年轻人的眼里，他处处蕴含着新生的希望。何泽慧的这次巴黎之行只有短短的几天，回到海德堡后，他辞去了在那里的工作，于第二年春天来到巴黎。1946年4月8日， 秦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注册结婚。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极少参加社交活动的小居里夫妇双双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并送上美好的祝福。结婚后，生活上展开新篇章的钱三强很快就迎来了他研究生涯的巅峰时期。1946年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一起来到英国剑桥，参加国际基本粒子和低温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钱三强很大的兴趣。两个正在研究核裂变的英国学生在会议上放映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禁忌。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核裂变是一分为二，为什么照片上会出现三叉形状呢？这两位学生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钱三强的特别关注。因为就在一年前，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整个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震惊了。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就是利用了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很显然，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钱三强决定对这个新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回到巴黎后，他立即安排两位法国助手开始做实验。那时研究方向已经转向核物理的何泽慧也加入了研究小组。经过几个星期连续的实验，他们竟然找到了数量众多的三叉形禁忌。 Il y a eu ensuite toute une discussion pour savoir si le troisième morceau était une particule alpha ou un noyau léger。 如果是氢核，那就说明核裂变除了一分为二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裂变方式。在大量实验测量的基础上，钱三强终于得出结论，分裂出的第三个部分是氢核，而不是阿尔法粒子。他马上发表论文，论有三分裂的机制，论证了三分裂这一原子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之外，1946年底，何泽慧还发现了四分裂现象。钱三强小组的研究结果全部公布后，岳利奥先生评价他是二战后物理学上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不久，法国国家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金，用以奖励他杰出的工作。钱三强是得到这一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晋升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然而，让同事们没想到的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钱三强此时决定离开居里实验室，回到中国。 J'étais impressionné par le fait que le professeur Tien retournait à Pékin alors que la situation en Chine était encore instable. C'était en 1948. 学有所成，回国服务，是钱三强一直铭记于心的志向。回国前，他特地到导师小居里夫妇家向老师道别。老师虽然很惋惜，但支持他的决定。那天，约里奥先生把一些重要的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居里夫人则拿出了一些放射源，让钱三强带回国，说将来或许有用。这张照片就是告别当天钱三强与导师小居里夫妇的合影。临 别前，导师小居里夫妇共同写下了对钱三强在法国工作期间的评语：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书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壮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事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5月，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半岁的女儿登船回国。此时距离他出国留学已经整整11年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封锁那些飘雪的回忆，回避是用保护自己。当坚强变无情，在一边距离，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再也不行，甜美的爱情痛在诠释 把阴影都释放，慢慢把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一。